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景霄，我是 Facebook 的一名全栈工程师，目前呢从事机器学习的相关工作，主要工作领域是人工智能的推荐排序系统与算法。工作期间，我曾领导多个上亿用户级产品的开发与落地，有丰富的工程与实战经验。一听机器学习哈，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好难呀，厉害呀。可事实上，我的编程之路呢，并非一路高光。不同于大城市长大或竞赛出身，或是11、12岁基础编程的那些人，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的编程基础几乎为零。大一上的 C 语言便是我出生起学到的第一门编程语言。初识计算机语言的世界很有趣，也很吸引我，这也是我成为程序员的最初动力。和很多对编程感兴趣的人一样，哪怕是老师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的读着 N 年前的课件，我也会竖起耳朵认真的听讲，认真做笔记。并且私下里我还买了不少厚重的大块头书，在网上查不少博客和帖子，照着上面的例子一行行的敲代码。很多内容我并不理解，比如指针、递归这类抽象的概念，查了一堆资料也没看明白，但靠着死记硬背，考试基本可以过关，虽然这个过程比较痛苦，也比较累。后来呢，为了更深入了解计算机，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又陆续学到了不少新的编程语言，比如 Node.js、Python、PHP、Scala 等等。这个阶段我边学习边做项目，却发现轻松了很多。这两个学习阶段收获和感受天差地别，难道仅仅是因为万事入门难吗？我不止一次反思过这个问题，终于发现问题出在了资料本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书上或网上的很多东西非常理论化，实力少之又少，单凭死记硬背很难真正掌握。二是这些内容中原创的观点和经验更少，大多互相抄袭，内容雷同且不实用，远离实际工程，毫无借鉴价值。但显然市面上的资料问题我们个人是很难解决的，我们能做的便是克服常见资料的弊端，另辟蹊径来学习。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工程的角度思考学习，以实用为出发点，多练习，多阅读，多做项目，这样才能有质的提高。在 Facebook 工作的这么多年也验证了我的观点，我身边的新手，他们学习新的语言总是只会啃书练习，还难以上手，而有经验的同事则不同，他们能花很短的时间看完基础语法，然后找行家去了解一些重难点、易错点，最后自己亲自动手完成一个项目，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那这样下来可能几周时间就掌握的差不多了，这样的差距确实让人心寒，而这也是我开这个专栏的最初动力，帮助更多入门级程序员迅速成长。至于专栏主题呢，我选择 Python 这门编程语言原因也很明了，这首先来自于我个人的重要感悟。经过多年学习工作的积累哈，我深刻认识到牢牢掌握一门编程语言及其学习方法是日后所有领域深造的根基。而在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我更是见过不少反例，比如搞机器学习的工程师算法理论等极强，但是编程水平和工程水平就很一般，于是涉及到偏工程的工作或合作时呢，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就非常可惜了。另外不可否认， Python 确实是这个时代最流行也必须要掌握的编程语言。 Python 可以运用在数据处理、外部开发、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它的语言简洁，开发效率高，可一致性强，并且可以和其他编程语言可以轻松无缝对接。现如今呢，不少学校的文科生甚至中学生也开设了此课程，可见其重要程度。因此我决定开设这么一个专栏，从工程的角度去讲解 Python 这门编程语言。我不是语言学专家，不会死抠一些很偏的知识点，相反呢，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会从实际出发，以工作中遇到的实例为主线，去讲解 Python 的核心技术和应用。专栏的所有内容都基于 Python 最新的 3.7 版本，其中有大量独家解读案例，以及不少我阅读源码后的发现和体会。同时在层次划分上，我希望能难易兼顾，循序渐进。专栏中既有核心的基础知识，也有高级的进阶操作，尽量做到老少皆宜。从内容上来说，专栏主要分为四大板块。第一部分是 Python 基础篇，主要讲解 Python 的基础知识。当然不同于其他基础教材，专栏的基础板块并不只有基础概念操作，我同时加入了很多进阶难度的知识，或是一些重难点、易错点等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自己基础的东西都会了，这部分不用学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列表和元组存储结构的差异是怎样的，它们性能的详细比较又如何呢？字符串相加的时间复杂度你真的很清楚吗？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更深刻实质的基础理解才是更牢固的知识大厦的根基。那我希望这一板块不仅可以让入门级的程序员查缺补漏，打牢基础，也能让有经验的程序员重新从工程角度认识基础，升华理解。第二部分是 Python 进阶篇，讲的是 Python 的一些进阶知识，比如装饰器、并发编程等等。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写100行以下的脚本程序，可能不怎么会用得到，但如果你做的是大型程序的开发，则非常有必要。我希望通过这一板块让你熟悉各种高级用法，真正理解 Python， 理解这门编程语言的特点。第三部分是 Python 规范篇，这部分着重于教你把程序写得更加规范，更加稳定。我在实际工作当中见过不少程序员会写程序，但写得实在有点惨不忍睹，导致最后调试起来错误不断，修改非常费劲儿。因此呢，我觉得用单独一个板块讲解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当然我不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规范来说教，而是会用具体的编程操作和技巧教你提高代码质量，比如如何合理的分解代码，运用 assert 如何写单元测试等等。第四部分是 Python 实战篇，没上过战场开过枪的人不可能做主官，没有实战经验的语言学习者不可能成为高手。这部分我会通过量化交易系统这个具体的实战案例带你综合运用前面所学的 Python 知识。真正要掌握一门编程语言哈，仅仅学会分散的知识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把知识点串联起来，做一些中型的项目才能有更深的领悟与提高。专栏篇幅只有40多篇，但是每篇绝对都是干货满满。我希望这个专栏能帮助更多入门级和一定项目基础的程序员真正掌握 Python， 并且给你一些学习上的启发。100天后晋级为 Python 高手，让我们